周华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孤枕难眠》，开启了我们今天乐听经典的序幕。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986 收听由贾悦每天傍晚6点到7点、晚间的10点到11点为您带来的乐听经典，一道为您送上经典国语好歌的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王菲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呢是2001年香港的电视剧《婚前婚后》的主题曲，也收录在王菲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当中。有人说呢，这首歌是王菲过去感情生活的一个写照，歌词描写了一个失恋的女人怎样从失意当中重新振作起来。而王菲自己却解释说，词作人林夕创作这首歌曲呢，虽然是以自己的角度来写的，但未必会是他自己发表的意见。不过呢，像这首《给自己的情书》也确实是非常能够起到自我安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初太早，旅游有太多胜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倚靠，归家也。 刚刚的这首粤语歌曲是王菲的那首《给自己的情书》，也是在安慰自己在情伤当中快速的走出来。有些人呢，在情感当中受伤之后呢，习惯于把自己隐藏起来，或者说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疗伤。而接下来这首迪克牛仔的歌曲呢，就是在鼓励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情感，勇敢大胆的放手去爱。 独自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当你转身走了，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当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常，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到老，这样就好。 台湾歌手苏芮是第一位把黑人灵歌融入华语流行音乐的人物，而且呢，他也是以个性倔强闻名，一直拒绝录制他认为不适合自己的作品，所以呢，他才能够保证他自己的演唱风格是非常鲜明的，独树一帜。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听到他的一首老歌《是否》。 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

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它也是根据娃娃金志娟她的个人的一段真实的情感经历而创作的一首歌。这些年呢，也是通过一些选秀节目呢，又让这首歌曲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线当中，让一些年轻的朋友也喜欢上了这首歌。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一首旋律非常中国风的一首歌曲《为了情》，它是歌手范琳琳的成名金曲。歌名叫做《为了情》，其实唱出的就是情感未了而带给情感双方的那种非常痛苦的感受。 却落得老眼纷纷。

在听过了已故歌手陈琳的那首成名曲《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之后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位女歌手演唱的一首伤心情歌，让我们来听孟庭苇带来的一首《谁的眼泪在飞》。 成了世界上 耳边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汪峰演唱的那首《北京北京》，我想生活在北京的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很有感触，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我们的欢笑我们的泪水也洒在这里。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您，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悦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烛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就像霓虹灯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末。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这活着，在这死去。我们在这祈祷，我们在这迷惘，我们在这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我在这里寻。 北京时间23:00。